攻读《撒母耳记下》第八章。此后，达卫攻打裴利舍特人，将他们克服，由他们手中夺得了京城的治权。他也打败了摩阿布人，叫他们躺在地上，用绳子来量，两绳子内的人处死，一绳子内的人生存。如此，摩阿布人最臣服达卫，给他纳贡。当勒合布的儿子作巴王哈达德泽尔向幼发拉底河伸展自己的势力时，达卫也打败了他，虏获了他的马兵1700，步兵20000，割断了所有拉战车的马蹄筋，只留下了足以拉100辆车的马。后有大马士革的阿兰人来援助作巴王哈达德泽尔，达卫击杀了22000阿兰人。达卫遂在大马士革阿兰屯兵驻守，阿兰也臣服于达卫，给他进贡。达卫无论往哪里去，上主总是辅助他。达卫夺得了哈达德泽尔臣仆所带的金盾牌，送到耶路撒冷。达卫王又由贝塔和贝洛泰、哈达德泽尔的两座城内夺取了大量的铜。当哈马特王托武听说达卫打败了哈达德泽尔，便派自己的儿子哈多兰到达卫王那里向他致敬，祝贺他攻打了哈达德泽尔，并将他打败。因为哈达德泽尔原是托乌的敌人，哈多兰带来了一些金器、银器和铜器，达卫也把这一切金银和他从所征服的民族，即阿兰、摩阿布、阿蒙子民、裴类舍特人、阿马类克和作尔王勒合布之子哈达德泽尔的战利品中所得，且已奉献了的金银一同献给了上主。达卫战胜阿兰人归来时，在岩谷又击杀了18000厄东人，他的声誉就更大了。他遂屯兵厄东，全厄东都臣服了达卫。达卫无论往哪里去，上主总是辅助他。达卫统治了全以色列，对自己所有的人民秉公行义。泽鲁雅的儿子约阿布统领军队，阿希路德的儿子约沙法特为御史，阿希突布的儿子扎多克及阿希莫雷克的儿子厄贝亚塔尔做司祭，沙韦沙做秘书，约雅达的儿子贝纳亚管理格勒提和培类提人，达卫的儿子也做司祭。